吃暖花呼吸倾诉，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 火爆的一首歌，对不对？来自 Landy 温岚带给我们的热浪。每次呢，温岚出现在我们面前呢，都会有一种这个夜店女王的形象啊，因为呢，她能唱能跳，那各种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呢，也是信手拈来哈。虽然有时候也会唱唱慢歌，唱唱情歌，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国际化的感觉啊。而事实上呢，她也是从山林里走出来的歌手。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那如果在你的心中也会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能量单曲的话呢，也欢迎你向我们来推荐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向我们。推荐哦。 I woke up early to baby blue eyes from afar, oh, oh, oh. And when the sun comes through, lights you like the angel you are, oh, oh, oh. I know I do you wrong. When I'm with you, I've been gone. With every season change, it looks the same, no better.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g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新歌，叫做是不在。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可谓是流行乐坛罕见的以男声诠释空灵的曲风了。那张信哲清亮的声线演唱不太飘渺，反而呢见了浓浓的相思。那歌曲巧妙地融合了张信哲的清亮与朱静熙的空灵的嗓音，以男女的和声呈现，即使一对恋人咫尺天涯，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动人的歌曲来进行跨越一切现实无奈的尽情对话。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张信哲的《不再》，来送给大家。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在。不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 再来自张信哲啊，我想呢，意识到张信哲呢，无论是那些经典的情歌，像《爱就一个字》啊，《爱如潮水》啊，《过火》啊，《信仰》啊，还是那些经典的翻唱，像《从开始到现在》《白月光》《爱你的宿命》，甚至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I Believe》等等等等哈，这些歌曲呢，好像都会让我们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感觉哈，而且呢，更有那种可以全程大合唱的一种感受。那所以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它能够成为经典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说到这个声音特别的男生呢，还有一位就不得不提了，谁呢？苏打绿。没错，下面这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来自他的那首《再遇见》。 我们经常爱反着说一句话，说在遇见的时候呢，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是吧？那歌词当中也唱到了，而你在我离开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断的往前飞，这样的一种反差的对话，其实更能够体现出两个人之前的感情是有多么的浓郁，是吧？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情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泼在昨天。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的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断往前飞，转眼之间我的世界一步一步越走越远， was missing when you went.

起初往外的傍晚， 慢慢的听，慢慢的去享受。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带过我们的《慢慢喜欢你》。那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感觉莫文蔚的唱腔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没有呢？那音乐的线条感还有叙述感呢都强了不少。那相比起当年的爱吧，爱情的两首标准的末世情歌，这首《慢慢喜欢你》呢会更有一点小确幸的味道啊，暖心而又甜蜜，你感受到了吗？好了，谢谢莫文蔚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那也许这样一首歌曲呢真的唱到了你的心坎里，慢慢的去喜欢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听听看喽。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陈敏的新歌《暖冬》是来自异乡人的独白，身在他乡，漂泊的心早已无处安放，冥冥之中却有一份牵挂和惦念，让这颗心可以暂时安定下来。或许来自某个人，又或许来自遥远的故乡，总之只要他们都还在，哪怕这个冬天很冷，心中也会时常有暖流涌动，心暖了便是暖冬。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敏《暖冬》。 又是一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的路口，节日灯火装点的大楼亮了那么久，是谁在坚守？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在电话那头你熟悉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让你费解又惶恐，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最后？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生活就是一场不断和新事物说你好，不断和旧朋友说再见的生命旅程啊！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看到那么多美好的花儿，看到那么多美好的人，下一秒呢，或许你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所以呢，看到喜欢的人，只要去要电话，哪怕是被拒绝，街上看到美好的花儿呢，就一定把它买回家吧，哪怕家里边都已经放不下了。那想到爸妈朋友呢，就给他们打一通电话，哪怕仅仅就是问一句：今天你还好吗？今天你吃了吗？我们都觉得会很欣慰，是吧？因为呢，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次的照面会不会是最后一面。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些感触会越来越真实啊，你会不断的经历告别，你会给自己留下越来越多可能会遗憾的机会啊。但是你要知道，消除遗憾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呢，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尽量少一些遗憾。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告诉大家，你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牢牢的抓住自己想要的哦。谈谈情说说爱，来自男才女貌组合，听听看吧。 其实我对你有感觉，不好意思坦白，傻意了你现在冷不冷，在你不待我有些心疼，愿你的世界我怕来不及赶来，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来一杯咖啡，我不加奶，我有多强你是否明白，我知道终于遇到一个人来治我，我一定会为你而服服帖帖，其实我对你有感觉，不好意思坦白，音乐响起一起来跳个舞，来不来？我对你有感觉，见到不想分开。不如我们一起来谈谈情，说说 就像歌里唱到的，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感觉，不好意思坦白啊，很有可能就会错过了。生活呢，有的时候呢，就像是孩子手中的铅笔，看起来呢有足够长，可是用起来呢，不知不觉就显短了。人这一辈子呢，其实做不了几件事儿，所以呢，想做的事情呢，就抓紧去做吧。喜欢的人呢，就赶快付诸于行动喽，这样才不会留下过多的遗憾哈。那今天的战马能量医院呢，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小时的爱情故事，希望呢这些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能够在你爱情的路上帮到你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医院了，我是熊辉，每天都会在这等你，明天千万不要错过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呢我们再会喽，拜拜。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to me. I'm not that kind of girl who gives up just like that. When I was kick back, relaxed with my old school crew, it was rolling in the Jeep, top down, loud sound. Bumped into this girl and the name was Willie P. My man was like, I'm like, you, what's the song again? Yeah, that's right, she got the real tie ditty. If you're getting down, I got the keys to your city. I'm not that kind of girl who gives up just like th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